光明頂。陶傑，嘉賓主持潘東海。 本節目只代表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好啦，今日呢個自從美國總統大選有結果之後，第一次咧揾到阿潘東海先生上嚟咧。今晚咧，我哋就唔係話直接去評論啲咩阻唔阻交嗰種禍害，因為咧發現一件幾好笑嘅事啊，就係呢個緬甸竟然發生不流血政變，就係個軍事領袖就拉咗呢個昂山素姬。这个呢所谓民选的政府的执政和那个总理 是吧，还有他整个党的主要领导人 全部含包拉。 含包拉。 那么这个政变到底是缅甸内部军方很巧合地自己去走去喐，还是后面是中方或者是美国去操纵呢？这个呢现在就未知的。咁啊！但系咧，美國嗰啲國會議員就指控咧，係中方喺後邊咧，就叫呢、這個就鼓動啊呢一個軍方頭目咧去拉啊昂山素姬。嗱、這個咧未有一個定案，但系咧我哋而家睇個帳面嚟睇咧，呢拜登咧嗱點解會發生喺拜登上台？你而家睇下拜登上台唔夠兩個禮拜。首先俄羅斯嗰度發生動盪，就係、是、普京咧就拉咗嗰個民望極高嘅名嘴反對黨美利應袖，係咪？ 係啊，嗰、那個之前俾啲據聞俾佢毒親嗰、那個， 俾對民佢用喺個底褲度咧，係用毒藥，就俾佢咧喺電話嗰度咧係索到嗰個內幕情報。咁而家就判咗咧佢三年半，但其實實坐咧就兩年七個月，因為已經軟禁扣咗軟禁。 嗯， 咁但系咧呢啲领袖咧喺里边咧，你咧普京嗰科咧，即系俄罗斯嗰科系用毒啊，所以你喺里边两年七个月有冇命咧？你日日喺个监狱嗰度食三餐噶嘛？嗱、這個、呢个咧就真系下回分解啦。咁但系咧，你睇到呢个拜登政府一上嚟咧， 所有嘢都变制。 首先就俄罗斯个拉人，佢就话要交涉咧，要人放。咁普京梗系睬你都傻啦，啱唔啱啊？点解？因为你拜登喺竞选嘅时候啊，讲到明系话视呢个俄罗斯为第一敌人，而中国咧系可以寻求合作嘅竞争对手。OK， 啱唔啱啊？ 我唔知点解俄罗斯会系最大嘅威胁，我唔知呢个点样计出嚟呢条 数。然后咧，你呢个缅甸咧，你而家。美国呢、这个普呢、这个拜登咧又话要佢咧释放呢个所有嘅昂山素姬领袖，否则咧就会制裁。咁我系想睇下咧你点制裁呢个军政府法。首先啊，你所谓嘅制裁不过系叫啲美国外资撤走，系咪咁讲？但系而家你如果你够胆制裁缅甸咧，缅甸仲争啲乜嘢咧？资金？定系基建，中国可以完全填补、哦。 其实我哋有一个更好嘅例子嘅，呢、这个就系柬埔寨。 系啊， 柬埔寨咧就冇人话制裁佢，亦都冇乜人理佢。 但系而家柬埔寨系一个非常之成功嘅中国喺印支半岛嘅一个行省。 你可以 话 系一个畸形繁荣，但系柬埔寨嘅资金资源咧系源源不绝，由一个国家提供。 系 啊，养起你、哦。嗱，因为中国喺柬埔寨，尤其西哈洛城市啊，斯哈洛市嘅嗰个一带一路叫做包养啊，叫政经包养嘅政策好成功咧，完全可以用喺缅甸嗰度，系咪？嗱，所以但系而家我哋就唔系好信，系咪中国喺后面操纵咧？就系、是、其实呢两年昂山素姬同埋嗰个民选嘅政府已经系完全倒向中方噶啦。嗱，如果系倒向嘅话，我点解而家仲要拉咗条女咧？嗱，住啦，拉条女咧，阿昂山素姬说， 你咁样会俾左交批评， 有佢 性别主义， 有佢、 啊，你歧视女性、啊， 唔系条冇话歧视啊，条女条仔， 嗯， 而家 系咁啊，系啊，有个嗰、那个港大某教授啊，女教授啦，好中意照自己做一条女噶， 系啊，冇问题噶、啊，所以呢个绝对冇歧视。啊、好啦，嗱，如果系中方要拉啊昂山素姬嘅话，只有一个可能，我去大胆推断啊。就是过去嗰四年，庞贝奥 OK， 透过喺南亚嘅访问，包括喺印度，佢虽然冇去过缅甸，但暗中咧就可能系同昂山素姬同民选政府开始勾搭。OK， 呢个有可能，但我觉得最紧要一样嘢咧就系、是。政治上的角力呢就不需要直接讲出来的。 是啊。 它是一种试探的气球。 一种试探没错。 即是说我现在搞它看你怎样。 或者、啊、或者。 我看你的底线在哪 里。或者其实这个是半场戏。半场戏就是我现在两边都是我的。 嗯。 即是军政府的军头呢又是我的马。昂山素姬和民选那班呢又是我的人。现在呢我是老豆 ,ok?我而家咧，不过叫嗰个军政府咧，系出嚟咧就刮个妹咧两巴 ，OK？ 即系呢个咧就系黄盖嚟嘅， 系啊， 系苦肉计，或者你可以叫做咧，京剧戏戏目咧叫做竹放曹， 证明啊，我喺缅甸啊系得心应手， 系啦， 嗱，所以咧，昂山素姬系冇事嘅。如果我咁谂咧。是正確的話昂山素姬將會冇事。 嗱我又咁睇嘅。 歸及移交軍法處理。 嗱我哋有幾種解讀㗎。即係一啲係籌碼嚟嘅。即係話呢昂山素姬即係爛傳有三根釘都係民主女神。咁呢好似某一啲國家嘅意見人士呢得閒就捉下佢去搞奧運嘅時候又放返佢出嚟。係咪然後呢就俾佢美國保外就醫。即係話呢而家係大家扯貓尾唱一台戲。 同埋昂山素姬亦都令呢四年呢亦都令西方嘅左膠相當之尷尬。因為佢哋用咗超過30年精心栽培呢一個東亞嘅民主女神。大愛包容啊人權啊非暴力啊。哈估唔到呢佢一當權呢即刻呢就對呢個邊界嘅羅興亞伊斯蘭族展開種族滅絕。嗱你有冇記得我喺光明頂時講過我話呢啲左膠你唔好以為佢真係大愛。自由派分子當佢哋掌權呢或者唔掌權佢哋呀係最惡劣嘅種族主義者。嗱你而家你睇到啦 ,Donald Trump 四年從來未試過喺德州同埋墨西哥嘅邊界是对非法移民开过一枪 ,ok? 从来未试过叫那些什么 Proud Boy 那些嬌男啊三 k 党啊纵容他走去呢去啡那些呢中美洲过来啊大军过来的非法移民。ok? 反而我们看到呢就是二十几个城市黑命贵呢是去展开这个暴力冲击。但是这个叫大爱女神昂山素姬当他掌权之后佢係有份決定係對羅興亞少數族裔展開種族滅絕。咁我問你，到底阿 Trump 係納粹法西斯，定係呢一個自由派嘅民主女神昂山素姬係法西斯？嗱，我問你，係嘛？嗱，呢個咧，昂山素姬係咁嘅，好好笑嘅。呢三十年呢啲左膠包括呢法國導演洛比桑搵楊紫瓊呢同佢拍一套戲去美化宣傳。西方包括英美嗰啲知識分子咩牛津大學啊啲乜差嘢又俾名譽院士啊諾貝爾和平獎就已經將呢一個喺嗰個頭髮嗰度戴朵花同埋一個好苗條嘅着呢個東亞婦女沙朗嘅形象嘅供奉為一座觀音大士 即係造神啦、 啊，即係已經將昂山素姬變咗做觀音廟， 造成一個叫做 即係呢啲左膠咧就年年走入去參拜。 啊、 我哋睇到咧，阿希拉里嗰陣時咧就訪問過，同埋奧巴馬都訪問過面。 係啊， 希拉里咧就一手執住阿 希拉里同埋奧巴馬咧就昂山素姬一。隻手執一個， 喺 中間就笑到好開牙， 笑開心就。我見到希拉里著條褲，昂山素姬著條裙，佢哋姐妹兩個手拖手咧， 一肥一瘦都相映成 就，就係有好有 LGBT feel， 令我好感動啊！ 咁你奧巴馬喺度攝入去係做咩？ 唔係奧巴馬嗰啲咁啊，即係呢啲戲咧，我話俾你聽，喺奧巴馬八年咧，嗰啲加埋紐約時報 CNN 嗰啲鏡頭咧。佢有心呢係去營造呢場戲。所以呢就將阿昂山素姬呢就變咗觀音廟裏面嘅觀音大使。於是呢全世界嗰啲左翼嘅學者精英呢就當咗佢係女神。 就好似第系一间观音庙里边啲阿婆师奶咧，年年走去跪拜拜观音。 即系佢作为一个神咧，就系佢讲咩都啱嘅，就神圣 拜下拜下，突然间个观音擘大眼，走落个神坛， 就做咗， 然后喺个神台底攞把刀出嚟。走出去观音庙出面就对住班呢是卖炸鱿鱼鱼蛋嗰班小贩呢观音啊观世音啊嗰、那个神啊拿住把刀系咁劈劈出面嗰啲非法摆卖嘅小贩咪而家就系咁。咁你如果我系喺个观音庙度拜拜下呢我系其中一个师奶呢我会吓到面青喎。我会信仰破产哎呀乜观音大士唔系一个大爱啊，同埋呢个普度众生嘅啊一个咧，一个女神。 不过我陶杰，我觉得你 是过滤。如果目睹呢一幕咧，我好似目睹。 我觉得嗰啲左交咧系唔会觉得信。 佢梗唔会，但下面嗰啲有班人洗脑噶嘛？香港咧有班人洗脑啦。 唔系， 我都 一 度啊。 有方法自圆其说噶。 我都一度洗脑啦。我觉得杨紫琼嗰套 The Lady 啊，拍得好好噶。 你有冇睇过？ 我有，我觉得 OK 噶， 都好感人。 我都短暂几个月都洗脑咧，就真系好搭啊！昂山素姬堂，我而家一见到阿罗兴亚嗰度，罗昂山素姬有份啊，我有如目睹尸变啊！你知唔知啊？我受到我 即系彻夜难眠喎、啊，你 唔系我个 traumatize 即系观音大师、啊， 即系你嗰个偶像崩溃咗 喺个观音庙度攞把刀出嚟劈啊！庙外边嗰啲小贩咧。我弱小心。 我今日咁啊，你俾我讲 咧。我都系。 我要帮昂山素姬讲啲公道说话。我认为咧，你要即系体谅咧，佢唔系主犯，佢系从犯，即系话佢要同呢个军方政府咧分享呢个权力。 咁佢决裂啦。 唔 系啊，佢走去国际，佢走去。 唔系你听我讲，你听我讲。佢要同佢分享权力咧，就一定要做一啲妥协。即係正如好多人话政治系妥协啊嘛。但我谂个悲剧咧就系、是、个悲剧就系你妥协咗点？当个形势转变，你失去咗利用价值嘅时候咧，你妥协咗都冇用。 我光明第一定要超严同客观。我讲正反两边啊，我而家讲嘅系个反嗰边啊，反啊昂山素姬咁做嗰边，因为咧一定我都系 liberal 嚟嘅，所以话如果我目睹昂山素姬咁样个 shock 咧，系类似咩？类似有一日喺时间走廊嘅，我谂2036年香港有普选啦。选咗个毛孟静出嚟做特首，但毛孟静一做咗特首咧，就同警务处处长咧就走去扫呢一个重庆大厦，拉晒嗰啲咁嘅非法移民、非法嘅南亚裔移民，然后企晒喺弥敦道一个二个跪低咧，就用棍搏同埋用枪扫射，咁嗰个系咪你一？贯认识嘅， 你个理想嘅破灭，你个梦幻嘅， 唔系呢个 shock 我用嚟譬喻， 即系你系呢个假设性嘅啫。咁我觉得你摆个张超雄可能更适合。 唔系，如果毛孟静做咗特首，张超雄做咗政务司司长， 咁然后咧就将嗰啲， 然后你竟然真系南亚 少数族裔啊， 你将成座 全部将佢 重庆大厦嗰度咧系 抽晒出嚟， 即系好似而家鱼狼似虎兜呢个叫呢、這个特集。 特集 守晒 一条诶蓝白嘅封锁线， 嗰啲冇居留嘅拉晒喺弥敦道嗰度就地正法啊！ 不过我觉得好简单，我哋唔知道嗰个真正嘅内幕啦。但系呢个缅甸嘅变化同呢个1月20号美国嘅政坛变化系绝对有关系嘅，我认为。 好啦，广告啦就个梦想破灭咧吓，昂山素姬大爱民主女神神话梦想破灭咧，就系、是、劲过当年。美国荷里活英俊小生洛克逊出轨 系啊，即系当年迷倒万千女影迷，突然间即系原来 个 shock 根本唔中意女人， 劲过100倍，100倍都唔止，因为杀人洛克逊出嚟应机，佢冇令到人死啊。 咁啊，但系你会好失望咯。 嗱咁样嘅嗱，即系俾翻个公道啊，昂山素姬，你头先讲到呢个始终系政治嘅现实，系咪？我喺。在野嘅时候我乜嘢大爱包容啊喂 ,we are the world 啊立足啊手牵手啊呢啲咁嘅充满诗意嘅集会同言辞呢如果我陶杰呢係借用浪漫主义文学嘅1%嘅力呢我去做彩排呢我可以话俾你听 我如果在香港人想彩排这套戏，你找我做总监，我包你100万人感动流泪，我都懂做啊。但是你一当权，你做那个民选的政府的施政就不是这样。很简单，因为这班罗兴亚少数族裔确实自古以来不属于缅甸100个族裔大家庭之一。第二，这班罗兴亚少数族裔是英国殖民管治缅甸和现在的孟加拉，即是东巴基斯坦的时候，因为要建设缅甸而将它呢是由孟加拉那里迁徙过来的，就留在这里不走了。 嗯， 就换言之是类似于英国撤出香港之前留低一堆港英渔业家洋人法官的定时炸弹。我这个论述是迁就亲中爱国的，等他们容易明白。 即是那些旧电池。 啊，旧电池。那现在昂山素姬上台是清除港英渔业那些旧地雷啫。他觉得理所当然，同埋他是民选啊，不要忘记啊，他有民主流民意支持啊。好啦，第三就是当整个东南亚你睇到仅存的佛官方佛教国家只有泰国和缅甸。缅甸无论是军政府还是民选政府，它是一个佛教国家，佛教国家是平和的 ,ok? 但好像它是做了很多。 昂山素姬指控罗兴亚那里呢是少数族裔呢，是他们在当地有暴力攻击佛教徒。 啊，应该这样讲，我呢就亲身听过昂山素姬在海牙国际法庭的滔滔雄辩。 他怎么讲？ 他觉得，我觉得他很有个道理。他说这个战争对他罪行反人类罪呢，你都要讲证据，这个法治来的嘛。他说这个是一个战争状态，有叛乱分子和那些武装部队呢是互相对视。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可能有部分的武装人员呢是过了火，是不是？但是缅甸本身的军事法庭呢就将那些人审讯和定罪的。他说我们自己的政府都将那些人审讯定罪，那我们的政府又怎会是蓄意故意施行这个反人类罪去压迫那些少数族裔呢？他说其实就是说那个武力呢在那个战争现场是很难控制 的。这个是日本关于1937年南京攻略战时候的解释。 他有些不同。即是话呢，佢话我缅甸政府军犯了罪嗰啲我拉咗审咗坐监。咁你南京大屠杀嘅日本军官喺日本嘅帝国里面有冇审过？冇嘛。 佢係俾盟军之 啊。係啊，所以佢就话其实我哋系俾你睇嘅，你唔可以片面支持就话我呢边系唔啱。 但咁吧，2017年纽约时报两个记者入境采访呢，系俾昂山素姬嘅民选政府拉咗判7年。 咁佢 大家老左，大家左翼狗咬狗骨，咁呢个点解释？ 呢个就冇得解释噶啦。但点讲咧，就话每一个国家唔同法例噶嘛， 所以每一个国家缅甸有缅甸嘅法律。 咁你要尊重嗰个国家法律。 外国记者入嚟缅甸要遵守缅甸嘅法律，呢个就昂山素姬嘅解释。 咁佢当然系，即系你可以唔满意呢个解释啊。咁但系，佢缅甸嘅法例系唔同噶嘛， 所以嗱，你话呢个由大爱包容嘅左翼论述嘅角度，点样解释昂山素姬呢4年嘅所作所为个变面，同埋同呢个西方左翼嘅决裂咧？嗱，而家佢系俾人拉咗啦，拉咗添啊！咁啊，罗兴亚里边啲人拍手啊，抵你死啦！呢个死八婆，拉佢打靶啦！即是罗兴亚族裔争啊昂山素姬是多过而家香港人争啊林郑。 但仲有一样嘢大家可能唔知嘅，就係话呢呢、這个罗兴亚人呢系信伊斯兰教，头先讲过。咁而缅甸有好多少数族裔，比如黑伦族啊、黑钦族啊，全部都系信佛教嘅。咁所以呢昂山素姬呢就得到缅甸嘅大多数嘅佛教徒嘅支持。佢喺对呢、這个罗兴亚人下毒手的时候呢，他在民选的政治里面是得到很多选票的。 那怎么解释啊？民主嘛。 你说所以民主这件事就很吊诡的。因为那些伊斯兰人呢是伊斯兰教的人呢，是属于少数。那所以如果你拿选票呢，就对啲少数凶残，对啲少数施行暴政呢，你一定当选的。这个就是个现实。所以他这个 82% 的大比数当 中。殖民主义时代有没有这些东西呢？英国佬作为一个高高在上仲裁的宗主， 因为英国佬呢就唔讲民主，就讲人政， 系咪？因为我哋祖家系行呢个人道嘅，咁所以咧，唔同嘅族裔都要互相尊重，同埋我讲法治，我唔系讲民主。 你哋缅甸人冇人一人一票，罗兴亚族亦冇一人一票，但系冇发生种族屠杀事件。 因为英国人嘅嗰、那个。嗰、那个就系有一种唔同嘅文明，呢、这个就是西方嘅文明。 所以可唔可以话殖民主义系高于你而家你睇个缅甸咩呢啲咩民族独立当家作主？可唔可以咁讲？ 唔止系缅甸，有边一个原本系大英帝国嘅国家，佢独立咗之后会好咗嘅？ 我冇结论啦， 冇一个好咗嘅。 灯仔又博古啦，又话录音啦，系嘛？跟住咧就话你哋又讲风凉话啦，而家人哋成个民选政府俾人推翻 ，Facebook 都封埋。哇，呢个系另一回事啊！呢啲系可以另案处理。我而家就系追究翻昂山素姬嘅神话，喺左交大爱论述里边咧，到而家你点样解释啊？接入呢个第一啊，第二。左交就最中意咧去抨击美国支持 Donald Trump 嗰啲系民粹 ，OK？ 咁我请问啊，我请问极有民粹啊，民粹只系有极有啊，对于佢嚟讲冇极咗， 冇极咗嘅。 我请问啊，你呢个民咩选政府呢？选咗一个政府出嚟去歼灭一个少数族裔，呢、这个缅甸系民主咩？我唔觉得系民主、啊，呢、这个唔系极有民粹系咩呢？你明啦。 我觉得佢 喂，点解你话选出 缺陷咧？ 你选 Donald Trump 嗰啲就系民粹，咁而家选一个公然上台之后系对一个边境少数族裔，而且伊斯兰施行种族灭绝嘅政府，而且昂山素姬有份，呢、这个系点啊？呢、这个缅甸系民主咩？你觉得？我唔觉得系，我觉得系民粹。 咁呢、這个其实呢个都 即系你照照近就唔照远，你嗰盏大爱灯啱唔啱啊？ 嗰啲大爱嘅虚伪咧，好复杂嘅唔讲，最紧一样嘢就系双重标准。 系啦， 即系我做咧就好地地，譬如我 Antifa， 我呢个 BLM， 我杀人放火死咗几十个警察啊， 两个月啊， 死咗几十个警察啊，你知唔知系几百亿嘅美国嘅金经济损失啊？啊，冇嘢噶。咁如果你而家话我冲国会山啊，带个牛角赤裸上身，咁又咩啫？ 好啦，既然昂山素姬同埋呢个咩温敏温系一个民粹极右政府， 嗯， 而家俾军头推翻封埋个 Facebook， 咁我想请问你同拜登赢咗，然后封阿 Donald Trump 嘅 Twitter 同埋嗰啲追随者嗰啲 Facebook 有何分别？ 基本上都系。都系冇分别噶啦，冇、啊、分别噶啦，即系 啱唔啱啊？封 Facebook 咪抵咯，因为佢本质上佢一个法西斯极右民粹政府啊嘛。而家有一个军事领袖推翻，啊嗱，我唔好理幕后有边个撑，我当佢系自己啊，替天行道、啊。罗兴亚少数族裔大声叫好、啊，喂，点解释啊呢样嘢？ 咁但系佢哋叫好系太天真，因为嗰啲军人政府咧就将来会喐埋啲罗兴亚人，因为佢不嬲都系做紧呢样嘢，系嘛？ 唔系佢当然系喐啦，但系佢系奉民选政府之名，但系呢分钟未喐 ，OK？ 咁其实咧，我就觉得咁嘅。 好啦，咁如果民选政府呢个独裁政权喐埋罗兴亚咧，咁就证明美缅甸冇得救啦。你民选嘅，你民主嘅又系极右，唔民主又系。 咩叫做冇得救先？而家柬埔寨咪几好咯，又繁荣又开岛，系咪？啲钱系源源不绝咁。 唔系，所以不如你啊打包送俾中国，我认为中国喺度系近。 而家 中国咧，我如果打包夹包起你呢个缅甸咧，好似柬埔寨咁歌舞升平 ，K 场啊、揼骨啊、夜总会啊，系咪 其实咧，呢个缅甸 你啊，拜登谴责谴咩责啊？谴责你做得乜咧？咪你做得乜？ 其实拜登可以做啲乜嘢咧？ 你做得乜事佢做？ 你觉得可以做啲乜嘢咧？嗱，佢话俾你听咧，佢可以做咩咧？就话我喺国际嘅组织嗰度去伸张正义， 慢慢啦。 然后跟住咧，你呢啲人咁惨啊！我啊作为一个收容港，如果你哋走投无路咧，我就俾你遮阴。 你啊呢句唔好咁串，呢句啊阿潘生。细声少少，因为呢个布林肯啱啱讲，系可以对香港系有呢个 可能有難民收容，你唔好扮得咁大棍料，唉，唔好收聲呢度。讲到呢度咧，我希望你自我审查，唔好再扮啦。O、okay? K， 即系我而家讲个后边嗰个双重标准。 唔系咁，佢系有一种咁嘅。 唔系佢做得到先啦。 佢系咁讲啊嘛。 做得到啦。 我系复述嗱，我系复述佢嘅说话啫。 我系好现实嘅，我陶杰。O K。 唔系我唔系话佢冇嘢做，我复述。 我纯粹又即系系得啦，咁你复述就得啦。O K。 嗱，仲有一啲嘢咧，就唔系话佢冇做嘢嘅。我而家就话我唔知佢有咩做嘢，大家可以摊开嚟讲。嗱，呢啲都系佢讲嘅嘢。咁但系仲有一样嘢咧，我觉得好紧要咧，就系话佢对台湾点睇咧？佢同蓬佩奥好大分别。嗱，我都系复述，即系两个政府、两个国务卿咧，就系、是、完全系相反嘅。蓬佩奥咧就话美国自己自设框架对呢个台湾嘅限制咧，就系、是、其实系冇必要嘅、 嗯， 即系美国可以自由做乜都得。咁、 嗯、 但系佢又唔系嘅，佢话我哋要遵守呢个一中嘅政策，系、嗯、咪？我哋咧就要 咁拜阿阿 Trump 都讲过嘅， 海峡两岸嘅人系对话。 阿 Trump 都讲过嘅， 唔系阿 Trump 就好少讲呢样嘢。 唔系 即系我唔系话边个啱，我就话佢两个系 而家拜登政府嘅国家安全事务顾问 Jake Sullivan。 嗯。 是做过佩拉里的办公室主任的时候，是有一封电邮是叫希拉里考虑放弃台湾，就交换中国呢是 write off 一些国债。而希拉里收到苏利文的电邮说 It's interesting, let's discuss。而家这个苏利文呢四十几岁耶鲁大学国际关系。他而家就系做紧国际呢个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嗱，咁样嘅呢啲咁嘅电邮咧，唔可以讲系正式嘅，可以讲话系一种讲笑，诶、哎、踢走台湾啦！而家既然冇水，而家我哋既然冇钱，咪同大陆用10,000亿美金嗰个国债嚟到对冲咯，即系呢啲可以系佢嗰种自由主义白人嘅种族主义傲慢，我唔觉得系 serious。 我又唔，我哋做报道咧就系将嗰啲真相 个事实讲出嚟就得啦。 但我就唔系 我个 interpretation 就 我唔系话要。讲呢个人咧就唔啱啦，嗰、那个就啱啦。但系佢系咪有做过呢样嘢咧？咁 呢个电邮系肯定嘅。 仲有一样嘢咧，就话我唔识得去解读苏利文嘅真正意图嗰、那个，佢可能系讲笑，但系我觉得亦都可能唔系、哦，系咪啊？但系苏利文嘅最亮点咧，可以话即系最杰出嘅成就咧，就三番四次强调咧，佢要鼓励中国崛起。嗱，呢个就系佢嘅最大嘅构思同论述啦。我就觉得咁， 以前系嘛，而唔系而家， 都系呢一两年嘅事咯。呢、一两年嘅事咧，就系、是、Donald Trump 上咗台之后，苏利文先咁讲嘅。2017、2018佢我个意思就系话，中国要崛起，你都阻唔到嘅。即系我哋见到， 既然阻唔到，你不如承认。 咁但系点解你要鼓励佢崛起呢美国有咩责任？有咩责任去鼓励？ 奥巴马时代佢冇鼓励，佢欢迎， 系咪？唔系啊，佢 拜登都讲过 encourage。 拜登讲过，中国咧，你唔好理佢共唔共产党，佢令到7,000万人口脱贫，系一个几伟大嘅成就。 咁呢个咧就系、 是、系我冇记错， 呢个系一脉相承嘅。嗱，即系嗱，仲有奥巴马讲过好多次，奥巴马讲好多次，佢话咧中国有可能系弱，有可能系强。佢对一个弱嘅中国，佢担心更多。佢要见到一个强大嘅中国咧，佢觉得咧对美国嚟讲系咁嗱。我唔系话嗱，我再要讲一次，我唔系话佢啱定错。佢呢种嘅谂法啦，呢种嘅思维咧，系相当之有趣。即系我睇咗咁多年几百年嘅美国或者欧洲嘅啲强国点样处理啲外交事务咧，或者。同埋啲對手去划船去對峙咧，我從來冇一個話我要鼓勵你崛起。 Okay. 我唔係好明啊，咁點解你唔鼓勵俄羅斯崛起啊？ 因為俄羅斯係最大嘅威脅啊嘛。 唔係俄羅斯點樣最大嘅威脅？請問。 所以呢個係好奇怪。 不過佢核彈彈頭多過中國好多呢個事實。 冇用啊嘛！俄羅斯嘅經濟體系啊，係蘇聯時期嘅1/15， 即係而家 係點威脅啊？冇得威脅、啊。但系而家嘅中國咧，嗰、那個 GDP 係大過美國嘅、哦，即系嗱，我哋唔係講對錯，即系我譬如話，呢度咧個大台，嗰、那個一個大台， 即係你大家樂對大快活。 但係 咁你點解大家樂要鼓勵大快活崛起咧？ 但係中國 係咪好奇怪嘅邏輯啊？ 但係普京冇喺俄羅斯嗰度咧，大張旗鼓紀念馬克思200週年忌辰，亦都冇講過俄羅斯將來嘅初心係要消滅私有制。 普京根本咧就係一個喺個西方體系裏面嘅其中一種政治狀態。佢本身， 我覺得普京冇問題， 佢係一個虔誠嘅東正教徒。 即係當然唔係話冇問題，佢用專制手段去滅聲打壓啲意見， 同埋佢裏面咧要做嘅嘢咧就係、是、俄羅斯本身固有嘅文化，就唔係布爾什維克嗰一套， 唔係布爾什維克，係沙皇嗰套。 係啦，佢即係佢係虔誠嘅東正教徒，佢要復興嘅俄羅斯固有文化。咁其實呢樣嘢咧。 俄羅斯固有文化都是西方文明300年的一部分來的。 就不是馬克思列寧史大林 古典。你看這個古典音樂，柴可夫斯基、莫索斯基、荒山之夜、展覽館之夜。 文學上裡面的契柯夫、 柴可夫斯基，哇，這個叫做天鵝湖，不要說了，胡桃夾子這個舞曲啦。 嗯。 啊，這個文學啊，直情19世紀的俄羅斯是偉大過啊。呢、這個英國同埋法國嘅小說，一個托洛斯， 一個 叫做杜斯妥耶夫斯基、卡拉馬佐夫的兄弟，嗯《罪與罰》。 罪與罰 呢兩本小說咧，係令到我陶傑21歲嗰陣時喺英國睇呢個英譯本咧，係睇到流眼淚。尤其係《罪與罰》，杜斯妥耶夫斯基係人類300年來最偉大嘅小說家。係嘛？嗱，呢啲係出自俄羅斯，仲有契科夫。契柯夫啊，呢、這个叫海鸥，同埋 Uncle Vanya 樱桃园呢三部剧啊，喜剧啊，亦都系傲视晒呢个成个西方19世纪。喂，俄罗斯系对喺呢个200年来系对文明系有极大嘅贡献，直到列宁翻嚟。 嗱，嗰啲方言咧好容易落破嘅，即系督穿嘅。如果俄罗斯真系对世界有咁大嘅威胁，点解呢个？大愛嘅德國麥凱爾總理啊，又會同佢攬頭攬頸就整一條天然氣嘅油輸氣管搭咗出嚟。 麥克萊係有啲問題㗎啦，呢、這個就不過我哋即係暫時唔講住。 咁、但係起碼佢唔會構成歐洲嘅安全咯。叫咩？ 緬甸呢個局勢真係好複雜嘅。其實佢哋選舉有冇舞弊，我覺得根本不值一提。你话有冇一定有，但系呢个只不过系个借口，系咪？ 但系如果你要选举有舞弊，点解等到而家先出手呢？我就系呢句说话，我就系1月20日嘅改变咧，系令到军人嘅力量咧就觉得信心满满，而家系啱嘅时机。咁、我哋又睇下发展如何啊，系、嘛？因为佢之前咧已经讲咗好耐噶啦。即是在去年11月的选举 那个国会选举话他有舞弊、 他讲了很久的。 那这些我们怎么知道呢？ 他同时呢他就说我要遵守这个宪法。你遵守这个宪法就说你指控有舞弊，那你就循那个法律解决咯，是不是、你不是突然间捉晒一班人的嘛，但是现在他觉得这个 timing 好好。 所以呢最近这一年我们看到泰国那里有这个民变。跟住呢现在就是缅甸的政变和俄罗斯几十个城市反普京的示威一起来。 还有我们要关注的就是伊朗了。你即是风水都呃你10年8年，伊朗在今年之内都会有很多变化。因为我们看到奥巴马的德政就是令到伊朗就松毛松翼，是不是予取予攜。奥巴马可以大量的金钱现款断10亿计这样是运送给伊朗的领导人。然后同他签协议之后呢，他们又不需要信守任何承诺。然后呢伊朗就输出这个恐怖活动去整个中东的。这个就是奥巴马的 德政。不只是这样，伊朗是支持叙利亚这个阿萨德政府用化武去屠杀本国人民嘛。 是啊。是但是那你奥巴马不是又说我们要跟他谈，我们一定要跟他谈，这个就是奥巴马的特色来的。 是一个谈字。如果你谈得有用这8年，就怎会留下这么多苏州市整了个Trump上来。 但我讲一样东 西。Trump 是不同你谈。 这个苏里曼尼呢就是在年几之前呢、就是被这个Trump 呢就怼冧了。跟住。 用血滴子。 跟住那整整一年伊朗做过什么，什么都做不到。即是说呢我不是讲 道唔道德，呢啲大家去判斷邊個 work， 邊個使得，係咪？即係任志剛嗰、那個嗰一招使得，就一招都得㗎啦。你諗下，阿 Trump 做完之後咧，你伊朗係啞曬，即係呢個就 work 嘅。你講咁多嘢做咩？係咪啊？即係呢個事實證明咗佢係有效， 同埋喺嗰度一嘢搭住阿肥仔金，俾個 laptop 俾啲正嘢俾佢睇，人哋嗰四年冇再施暴， 而且佢真係建立咗同肥仔金嘅私人嘅感情喎。 系， 系咪？呢样嘢我觉得好难得嘅。你话系肥仔金几咁不人道，咁你咪试下怼冧佢咯。 肥仔金而家你咁睇，唔系好不人道过民选嘅缅甸政府同埋阿昂山素姬啊？ 你要睇一样嘢咧，就系话有冇效咧？第一，第二就话你有乜嘢可以，即系有乜嘢其他嘅方法提供咧？美国喺以前嘅做法咧，对于北韩咧就系、是、叫做六方会议，又系坐低倾，倾咗二十年，嘢都做唔到， 晒靠晒气。 由呢个今日成换到金正日， 我真系等日本仔可怜啊！人哋日本人不嬲咧，做嘢系干净利落，仲要陪你五遍咧喺度癫咧，即系嗰啲日本首相啊，手搭手咁样嚟影相啊！ 即系嘥时间六方会议咁。 即系我觉得又，但系对于大和民族，即系一个。好大嘅侮辱啊！所以阿 Trump 上嚟冇咪晒六方会谈，日本仔应该开心，嘥时间。 同阿金仔单对单， 录咩方 系咪？握晒手，咁呢个咧就话搞掂咯。喺佢四年任期里边，北韩系风平浪静， 我哋睇效果。 就是、看效果，看下 work 唔 work。即是你食药都是啊，哇呢隻药嗰啲药丸好靓啊，咁啊，系咪咁样啊？ 同埋嗰 个 大学生咧，即系。放咗出嚟傻咗，跟住死埋咧。阿 Trump 咧系冻结晒北韩啊，喺美国啊嗰啲户口， 其实 同埋嗰啲白手套， 即系 立咗佢至少我唔知几多亿。 喺奥巴马时期系束手无策，阿 Trump 上台咧就即刻可以放到呢个大学生。 比如而家呢个拜耶， 死咗就不幸。 讲嘢咦啊，系嘛眼蒙蒙咁咧，唉嗱，我哋觉得只系记得奥巴马嗰八年。你问我个画面咧，就系、是、不断中东有着橙色衫嗰啲， 斩头 喺个沙漠跪低，一系斩头，一系喷火，四年系冇嘅。 混喺个笼里边又喷火。 你而家呢个阿伯咁上嚟咧，我唔知啦。 但系你唔使担心，佢呢个叫做战略性容忍， 唔系容忍，忍耐， 忍耐， 容忍系 tolerance， 忍耐系 patience。 战略性忍耐， 好模糊嘅，唔知佢想讲乜嘅。 其实你系 tolerance 都仲好过 patience。 好啊。啊，下听晚11点。 好。